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进入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城汽车的魏建军，欢迎收听快车道。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轻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车展特别节目，我是赫儿。 欢迎收听车展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一见到人我就开心了，那今天简直是人山人海，那叫人头攒动，来红旗招展，滔滔不绝。 来，你怎么每天的开头都这么 奇特是吗？ 对，都这么非人类呢。 我跟你讲啊，这几天车展实在是累坏了，我现在就得只能用打鸡血的状态、提起状态来帮听众朋友再来说说车了。 对，这完全是白羊座的红尘，就两个极端，要不然就是 听众朋友来打， 真是够了， 来打赏一下微信平台666，刷起来。 今天真的是要好好看车的话，有一点点困难，因为大家的这个人比较多啊。 你看我， 等于说我们公众日的第一天， 你看我这汗，我挤过人群已经是件特别困难的。 哎，今天不算公众日的第一天，但是这个怎么说，双休日的第一天 啊。对， 嗯， 然后 所以人会很多。 我可以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来上海车展的话，记得到3A 去馆，然后找媒体区，你会找到我们的这个展台。 嗯， 如果您要是没看着我们的，我们现场会有这个现场的互动，我们那还有平衡车，还有这个体验赛车的这些游戏，还有很多 对，有一些小落地活动。嗯， 对，然后我们听备的工作人员呢会在那里进行跟你来引导，你可以玩一玩。 还有定期的这个好红包，有一波不定期的好红包。 我跟你们说，提红城最少能领杯水走。 什么水？白水吗？ 也行了，那旁边卖3块钱的。 也是，然后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人比较多，自己的财务保管好了，然后 注意安全。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嗯，我们来说一说吧，因为前两天我们在车展的时候也说了很多关于奔驰和宝马的一些一个那个车的信息，然后有朋友也问说为什么奔宝傲少了傲，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聊聊这个傲吧。 那是老车的钟爱之地。 对，奥迪展台这次也是下了，因为毕竟是大车展嘛，下了血本，就是全明星的阵容的亮相，对吧？然后这次有一款车还挺受关注的，国内的我还没有看到实车， 但是国外的那个大象灰是我非常喜欢的。 嗯，就是2016巴黎车展上首次亮相的奥迪的 S5 Sportback。 对， 嗯， 一提大象灰，让我想到一水的那款车。 哦， 嗯，来，老车，你先说这款车。 啊，这个车，就像刚才说的啊，它已经在2016年的巴黎车展上亮过相了。这次来中国呢，是一个国内的一个首发的展示。啊， 我们刚才告诉大家什么车了吗？ 我告诉了，说了 A5 的四门的呀。 对对，四门。 哎呀妈呀，没事了，继续说。 双门的别着急，肯定会都进来的。 你歧视我们？ 不是，我觉得开 A5 这种线条的车， 嗯， 有两款是可以优先选择的，有两款车一定要优先考虑。 嗯 ，Concept 厂啊，不是 Concept 概念厂。哎呀，那个词儿什么了 ？Cabriolet。 哎呦呵，这英语让你说的。 奥迪的 Cabriolet， 这是奥迪的敞篷车，我觉得 A5 车系里边漂亮。再有就一个就是 Coupe 版本，哎， 嗯， 双门四座，那出去那回头率，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 对对对对，本来挺洋气一款车好吗？但这款车你不得不说，它这一次的线条真的非常的漂亮。 嗯 嗯， 那真是从车头的灯的眼角连到车尾灯的眼角，一条线腰线，撒，是吧？ 我刚才有说这个国外的那个颜色吗？ 哦，感觉， 啊，有说大象灰。 我对， 啊， 我好像失忆了。继续来聊。 是你是看到外面有帅哥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嗯， 讨厌， 嘿嘿嘿。 对，这个 S5 经过了一个重新的设计之后，确实给我们也带来这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对，它好像内饰这方面 没什 么变化。 对 对， 内饰确实有些有点保守了。 对， 嗯，还是家族的传统吧，这种风格，所以就不用说太多了，基本上就是那样。但做工是没问题的， 嗯， 高品质。对， 我觉得这款车主要还是看外观的线条，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对，看内饰缺 A4， 看内饰缺 A4， 嗯， 完事儿。这车呢，动力呢是一台 3.0T 的 V6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嗯， 最大马力有354。峰值，嗯，扭矩是500。 但你说这款车它的竞争对手，是什么样？是哪款车？ 宝马的四系，差不多吧，就是基本上 440i。 哎，对，四系的最顶配的那个也是动力最强的那个，他们这是一种竞争的关系。 哎，我倒有个问题问你们两个， 嗯， 选这种咱们的轿跑车型的话，你们会选择四门的还是选择两门的呢？ 估计 我觉得都可以。 应该会，我可能会倾向于两门吧。 其实我那天在街上啊，就是看到说两门的轿跑了，我当时又想说，哎，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话，两门轿跑是真的很漂亮。但是有的时候你也得想想，就是是吧？ 没事，你家里再有个18座的 MPV 就可以了。 真的， 上汽通用50，终有一天会满足你这个心愿。 就是我永远都觉得你两门的轿跑或者什么样，但是好像很多男生都觉得轿跑车就应该是两门的，是吧？ 我是觉得这样的，每个男生都心中都有一个跑车梦，就是要么是轿跑，要么就是单纯的跑车。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很多城市的情况下，这个牌照会影响我们很多的问题。 嗯， 但是如果你家里有两辆牌照，可以给自己的媳妇买一辆大一点的 SUV 嘛，能装宝宝，能出去玩。 那如果说 啊， 咱们这轿跑是你唯一的一辆车， 那我也买轿跑。 你也会选两门的？ 我还没有宝宝啊，有宝宝咱们再说呗。就是 这是过了今天没名儿的主，看到了没？ 就是我个人觉得啊，车辆有一个叫使用率的东西。 嗯， 咱们就我借这个话题多聊聊。很多的朋友愿意买那种大七座的 SUV 车型，其实它那后面那两排座多常年在里边都倒着都不起来，就用使用率很低。这样的人我就建议你买个大五座，买个冠道那种车就行了，后备空间箱也大，后备箱空间也大，然后你第二排的座椅也宽敞。 不是，有的时候吧，是我就要这个东西，你我用不用是我的事儿，但我就希望它有。 那我再说回来啊，那就咱们整个七座的 MPV 多合适，第三排坐着还那叫一舒服，第三排空间也能放倒。然后你们就会说，开个 MPV 那我出去我多像那个干司机的呀。所以就我真是觉得，就是用车啊，用一个自己喜欢和自己最忠心的。你看我现在跟我媳妇儿，我们俩就俩人，没有第三个人，我着什么急啊？就是你如果你有了孩子，那我就奔三个人的车去选。如果我有家里真有七个人要长途出行，那我就奔七个人去选。 但是这个关于轿跑这两门还是四门的，我也会想，其实两门的真的外观会更漂亮一点。嗯、但是我又很想说，四个朋友或者甚至是五个朋友一起，然后 再挣点钱， 这个、 再添一台， 就是闺蜜一起开出去，这种感觉更好。 挺简单， 所以还挺纠结。 多挣十几万，上台小自由侠，大象辉，你知道有没 有？咱们能聊点实际的，实际的问题吗？ 那就一会儿聊点实际的车型。但我咱俩没问老车呢，他会选什么？咱一会儿休息一下，回来问问老车行吗？ 嗯。 人群中哭着，你只想变成透明的颜色，你再也不会梦望透。心如何？你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决定了。你静静认真，静静的昨天在全新活着，而回忆也是铁，就是伤人。也是在手心留下秘密吧。闪闪渐渐点点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你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遥远锁上的躯壳。街上越是你合群的一起笑了，但生存是规则，不是你的选择，于是你含着眼泪飘飘到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新车。 老车，刚才那个问题问给你， 说 双门轿跑还是四门轿车，你会怎么选？ 我觉得肯定是双门，因为我都能买， 所以说老车骨子里还是个男的。 我都能买这个车了，那我一定不是第一辆车，家里肯定还有一个，所以不担心，不纠结。 所以你们都是这么想的，是吧？ 你前提条件要听准了，我们说只能有一辆车。 哦，那也是双门。 对， 那也是双门， 好吧？ 好，好，好，好，没问题。嗯，来，咱聊下辆车，聊个四门。 嗯，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男人啊，只会这变老，不会长大。 怎么讲啊？ 就是觉得可能好吧。 没事，我跟你讲，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怀着童真的一面，他们从小的时候一直就揣到现在，不管是跟你结婚了还是有了孩子，要照顾你照顾孩子，他们依然希望这颗童心未泯呀， 就依然是个大玩具，这种感觉。 对，如果说一个男生他没有去一个有这个享受这个快乐的这种天性的话，那么我觉得他太成熟了。 嗯， 我只能说我很崇拜他，没有别的了。 来，咱聊一个长大的车啊。 这突然红城这么走心，我有点不适应。 你长大你就长大呗，你喊什么？ 来吧。 是纠正你一个啊，是童心未泯。 泯。 嗯。 哦，完了，我不能说成这。 哎，红城，你既然要一个非播音主持专业的人纠正你的读音，这太耻辱了。这个。 Just a joke。 对，你下次跟他撂英文。 人生当中不要在意太多，我说错了那都是故意的。 对， 我终于找不回来。 妈呀！晚上我觉得你会第一 个 被杀。 那 个、 我觉得啊，这个雪铁东风雪铁龙 C 五的 Air Cross 其实。我觉得对他有点兴趣。 你说， 这个 什么呢？ 挺概念车的。 就刚才赫尔不是说就是个。红城刚才说这个男人心中是童心未泯，都是希望有一个什么大玩具啊或这种的。我觉得这个车是高度还原了他之前看到那个 C5 Air Cross 那个谍照，就是那个概念车的那个车型， 是不是很挺概念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如果要真的是，因为现在最终的这个我们也看，就是如果要是真是这样的话，那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大玩具。 嗯， 非常好，非常好看。 哎，有没有像 Jeep 的那个感觉？那个玩具的感觉， 哪个玩具？你说自由侠还是自由光？ 自由侠， 它不太一样吧？其实这个一整个的设计风潮，你发现没有？它的 SUV 等于说身子大，上面的头就是有一个非常壮硕的车身， 嗯， 对吧？有个非常壮硕的车身，这是时下 SUV 最…… 我觉得45度角的感觉有那么一丢丢像。 现在设计风格不都是小眯眯眼吗？眼睛往上提，进气格栅往上提，一切都往上提，然后下面大、大嘴唇。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车的，如果真的是最后出来是这样的，量产车是这样，它的轮眉那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确实很粗犷， 对吧？ 这个确实是。 你这笑是？ 你心里边就是有计划。行了，我们今天我说雪铁龙的时候，你还在说计划，然后还在往大玩具上靠。其实我说这台车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实际、更实用一点，而且我觉得空间不会很小。虽然我这两天忙忙叨叨，我没有过去看啊，但是它满足全家族的那个设计风格，贯通的那个前面的进气格栅，要延伸到它的一个灯组的这个造型，然后它又有一个壮硕的这样的车身，我觉得就冲这个外观的设计的话，分数要给个很高。 没错， 就冲这个的话，我相信很多年轻人会也会为之买单。同样相比的话，我觉得4008什么就是同样是法系车，而且咱叫同门啊，它这回有5008什么来了吗？4008什么的，对。套壳子又什么呢？他那套东西我看着有点不禁看了，老车， 我 你知道吗？上次车展的时候我给了个挺高的评价，我觉得科技感很足的，但我发现他不禁看，怎么回事呢？ 这个因人而异， 你看 他可能是觉得不太精看，但是也谈不上他有多么的 有， 他有科技感在里边，这承认。你像他那个挡把啊，还有那个仪表盘设计的整个，确实有科技感在里边，但其实。就回归到你说的这个问题，说精看耐看，能够品味出这里面的蕴藏的一些东西的话，那肯定首先我们想到的不会是标志的车型。 就是我说什么呢？我上次车展我给标志4008那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但是我后来啊，2个月后我再去回去翻看那张图，我盯着它的内饰大概能有足足5分钟。 就是你比较喜新厌旧了呗。 我只能说我可能我的审美局限就在这儿了。我为我之前说的那个话要反推一下，就是它那个双，就是那叫一横幅叫两幅的方向盘不是特别精看，咱说那个科技感的屏幕还有那些按键我保留，但是真的是它的挡把的一些细节的部分就是让我觉得差点意思。但是雪铁龙是什么感觉呢？ 没声了。 但说到雪铁龙的车型呢，我其实是在心里边从上次试驾过 C6 之后，就是它有好多东西能让我觉得我看得进去，能理解吗？就像这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它不会特别惊艳到你，但是我可能会越看越觉得它有味道，我能看得下去。 这个我倒是觉得是对的，因为雪铁龙的车型确实不是说第一眼就让你觉得啊多惊艳，当然是挺耐看的车型。但是我仅限于说这雪铁龙的车型是在轿车的领域上我会给这样一个评价，因为它在东风雪铁龙它在中国市场它铺的 SUV 很少，那这一次的 C3XR 有点旧了，这台车是新的， 所以这只能说是它 SUV 市场上一个比较少数的 SUV 车型，就是它到底耐不耐看，这个我现在没法说。 有个问题要抛给老车了，4008和这个 Air Cross 你会选哪个？ 我估计我会选雪铁龙的， 你看看。 因为我之前你还记得吗？我之前说4008就觉得没觉得那 车 有多。 我发现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俩不光老了，我们也成熟了。 那一水是怎么回事呢？ 他 还是，如果我觉得啊，要选的话，他应该会选4008，有可能。 不会吧？ 那回头我们问问他好吧。 读一杯咖啡吧。 好， 行吧， 可以。 哎，我作证， 就是想问问他。 你作证啊？那行，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上海车展。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 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回来，咱们这两天净说车展上的一些亮点车型了，然后展台比较火爆的一些车型，你们两位有没有哪个车型是说，哎，这个车看第一眼就扎根在我心里的？ 老车走了一些展台，我也走了一些展台，咱必须得说四叶草太大，我们的心也很大。 对，因为车展还没结束嘛，我们在陆续的填补。就目前为止你们走的展台当中有没有哪个车还蛮扎根的？ 真的是太大了，走不下来。 那总有一台车是你觉得哎可以的。 老车哪台车扎根在你的心里了呢？ 你是怕跟老车撞车是吧？老车先说。 对， 四叶草啊， 有情怀。 阿尔法罗， 哎，阿尔法罗缪的 那 个。 那你是喜欢茱莉亚的四叶草还是 Stevel？ 应该是 SUV。 肯定是 Stevel， 那个最新啊。 哎，其实我挺期待的，你知道吗？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我觉得他越看他那个中网，越觉得越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我终于上牌照能跟其他车不一样了。 呵， 我就不上中间。 你知道我看那 Stevel 什么感觉吗？ 嗯， 像一只小鸟。小海鸥， 这车有点像什么？我之前在一美剧里看过有一台车，但是它是轿跑车型，一个也不算很趴地吧，有点那种感觉的。 嗯， 但我忘记牌子了，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款车挺亮眼的。 对，这车因为之前咱们也说过嘛，因为它的一个外观设计确实够惊艳。 嗯， 就是扔在车堆里头绝对特扎眼那种的。 对，就不能说惊艳，我觉得够特别才是真的。 但我说句实话，这台车的开起来的感觉应该跟马看不看上下，我觉得啊。 嗯， 因为阿尔法罗密欧它本身就是倾向于底盘调教的一款车。之前林川老师跟我说过一回， 嗯， 他开保时捷的卡宴， 嗯， 和 Macan， 他有一种开轿车的感觉。 对，是，就是我觉得啊，对保时捷要是形容，咱们说这个马看也好还是什么车型，稳、准、狠是上到911那个，再往上那个动力要够，那个够狠。 四叶草还够啊？ 这个啊，你听我把话说完 啊， 就是如果你要选阿尔法罗密欧这个四叶草这个顶配的这个 2.9T 的这款车型， 嗯， 就是稳可能没有那么稳。 准应该有，准是有的 ，但是狠，应该是要好过那个，就是它会更暴力， 会好过马看， 它会更这个数值比马看要高很多的。 我跟你讲啊，尽管阿尔法罗密欧没有承认，但这台发动机就是法拉利上面那个三点几的那个缩小的版本， 它是之前的那个 加利福尼亚 的那个 V8 的缩小， 但其实它看起来可没那么狠，反正。 砍钢版，我跟你说， 510马力还不够狠是吗？ 就我说看起来，我没有说数据。 我明白，就是，但是我跟你说，就这个四叶草的版本，翻遍中国汽车圈能驾驭的少过三分之一。我就说完全把它极限开出来，少过三分之一，而且我还 基本上每辆车我们都没法把它极限开出来，就只有专业的赛车手才能开到它的极限。 我觉得中国有一些媒体人还是很厉害的啊，他们有希望。 比如我们这一次的跟拍老师黄思睿老师吗？ 思睿老师是个公山小丸子，小丸子， 小丸子 可还行？思睿疯了。 我打。 你想让你出片效率好的话，你好好说思睿。 我已经打算定期跟思睿去没事溜溜山道，他公山和公弯的节奏还有整体的把握， 还可以啊。至少没把可乐开爆了。 农夫山泉有点甜，把可乐开爆是我跟林川。 那个红城来说你喜欢的车。 我老了，我成熟了，哈弗 H6。 我的天呀，这是我非常没有想到红城选的一款车，是什么情况？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都没选 V， VV7， 就是因为我其实在年前的时候，我一直希望能给我的舅舅换辆车。 嗯。 他现在那辆车我觉得也。 你舅舅在这届车展上露出挺高啊。 那是 咱舅舅 了，我跟你说赞助了， 咱舅舅 那是我至亲之人啊，就是 赞助了。 就是说到实话，如果说 就全新的这个 H6， 哎， 这个价钱，我跟我舅舅说，我来个首付，慢慢还给还一台，对我压力也不大。 嗯、 然后最终这个，我还能够有个不错的享受。但是啊， 哎，那你我问你啊，你 H6 你选蓝标还是红标？ 蓝标啊。 这不是我选，我得问我舅舅他选红标还是蓝 标。先把他老人家放下，就问你。 如果是你的话，你选哪个标？ 蓝标。 为啥？ 好看呀。 啊， 你老了。 我为什么会喜欢红标的？ 你老了吗？ 你看到没有？就他能，哈弗这个 H6 的。哎，那舅舅有可能也选红标。 我跟你讲，为什么？ 就还是我老了。嗯，明白。 怎么说呢？哈弗出这两款车，能让两个媒体老师选择了不同的版本，他成功了。 对，就各有所需嘛。 哎， 嗯。 但是可惜了了，这个版本 2.0T 的自动挡没有四驱，我期待他们能有一台四驱的。就是 要什么自行车啊？ 大东北爬个坡，冰面粗溜滑的，你这没有四驱坡真上不去。我经历过这个故事。所以我现在心里纠结的就是这个四驱，我也期待未来 H6 能够把这个四驱版本做出来吧，这是个小的期许。 嗯，反正红城选了一款这个我没有想到他会选的车，就是为了咱们舅舅着想啊，选了一个哈弗 H6。 那不知道大家听完了我们这几期的节目之后，然后会选择什么样的一款车型，然后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问我们啊，微信搜索快车道就可以了。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结束我们车展的这几天的行程了，然后明天咱们就回到大北京，然后咱们下周呢会有一些厂家的大人物的专访，咱们也听听厂家最新的规划和政策。你可能听到之后会发现未来有一些车型会有一些优惠，说不准，所以来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吧。 嗯，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突然很想不去上班，发一发呆，头一点乱，但是又要问我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 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